惊心，擂台赛又下一城。这接连的两胜，方瑞胜的看起来着实轻松，轻松的有些可怕。两战过后，海无量的生命消耗居然只有17%，这是要1:3的节奏啊。现场观众在回味了好一会儿，在呼啸的林峰走出比赛席，低着头走下场时，这才完全回过神来，突然间就爆发出了呐喊。还有83%的生命，而且呼啸那边的核心大神唐昊已经在个人赛里出战过了，这场擂台赛1:3看起来大有指望啊。观众齐齐望着呼啸战队的选手席，呼啸的首擂大将会是谁呢？片刻后，场馆里喧闹的分贝似乎降低了一些，呼啸战队的首擂大将已经站了起来，刘浩，本赛季进入全明星席位的选手，人气可说也是相当不错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是 H 市，一年前这里还是刘浩的主场，观众席上的很多观众曾经也是在这里亲眼看过他比赛的。看到刘浩出场，所有人都愣了愣，昔日队友，今日对手，这是发生在选手当中的，而昔日支持的对象，今日拦在面前的阻碍，这是粉丝们时常要面对的。粉丝们的情绪也会在这种时候变得很复杂，对1:3的期待一时间也收敛了很多。职业比赛的残酷性就是这样，时不时的跳出来撕咬大家一口。刘浩步履坚定地朝场上走着，一路上很殷勤地向现场观众挥着手。作为客队选手，这本是一种自讨没趣的行为，但是刘浩显然清楚这个场地对他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，他的态度倒是赢得了不少现场观众。对于一个客队出场选手，主场观众居然送上了一些掌声，但是刘浩的心情可就完全不如他表现出的这么潇洒了。己方两人出局，竟然只杀掉了对手17%的生命，呼啸想要获胜，就需要他来完成1:3的壮举。刘浩可没有那么多的幻想，在他看来，这已经是呼啸不可能获胜的一场擂台赛，而眼下必须要做到的是击败方瑞，至少阻止对方的1:3，否则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呼啸战队，可都有些太难堪了。但是这个对手可还有着83%的生命。刘浩的心情是有点沉重的，故作出的潇洒在进入比赛席的一瞬就消失不见。他小心地检查了一遍键盘、鼠标之类外设的状况，这才刷卡进入比赛。擂台赛第3局开始，星星依旧是方瑞，呼啸却已经是首擂的第3人出场。 到了这个程度，不1:3的话，所有人都会很失望吧。 比赛开始，方瑞就在频道里大大方方地表态着。 哼，你想得不错， 刘浩回答。 不过你就比较惨了，貌似你必须要1:3才能赢下这场擂台赛吧， 方瑞说道。刘浩顿时语塞，他方才刚刚想用着言语挤兑，将观众的关注点拉到方瑞是不是能够1:3这个问题上。这样一来，他获胜阻止方瑞1:3，就仿佛已经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了。呼啸的擂台赛纵然会输掉，但是大家也会责怪之前两位选手太不给力，而阻止了方瑞1:3的他俨然还有点功臣的味道。谁想方瑞如此嘴快，居然一语把他眼下所处的困难真相给戳了出来。只是打败方瑞那远不够，此时的他才是真正肩扛1:3重任的人。刘浩试图扭转观众关注点的意图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就已被方瑞给打碎了。 怎么样啊，1:3有没有信心呢？说起来我倒是比较有的哟。 方瑞这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，刘浩转移关注点未能得逞不说，反倒被方瑞将所有人的视线往1:3这事上狂扯。他有信心，这是当然了， 83% 的生命挑战百分百，换是任何一个选手到这程度的时候都会干劲无比的。但是刘浩呢，百分百生命对208%，心都快碎了。 一挑三，你休想！ 刘浩无可奈何，只能继续强调自己是一个一挑三狙击者，而不是执行者的身份。 呵呵，你更休想啊！还是说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想？如果那样的话，我说啊，就别浪费时间了，你直接击毙吧。 方瑞说道。话挤兑到这份上，简直就是在戳刘浩脊梁骨了。星星主场却也有不少随客队出征的呼啸铁粉，如此嘲讽让铁粉们实在无法忍受了。如此处境，刘浩输了比赛他们也可以理解，但是大家到底也在心头盼着一丝奇迹的。此时被方瑞这样挤兑，现场呼啸粉们顿时爆发，他们盼着本赛季备受他们依赖的副队长刘浩能替他们争一口气，在这个星星的主场反击对手一个一挑三，狠狠地打脸。 一挑三，一挑三， 呼啸战队的铁粉燃烧着，一起给他们的副队长加油鼓劲儿，一时间竟然也和星星粉们喊叫的一挑三交相辉映了。只不过呼啸粉的势头明显更加旺盛一些，他们实在是太期待打脸了。可他们这么一叫嚣，星星粉顿时也坐不住了。这程度了，你们还想一挑三？太猖狂了吧！于是乎，星星方面一挑三的叫闹声再起一个高潮，朝呼啸铁粉们扑杀过去。到底人多势众，很快就压倒了客队铁粉们。但此时呼啸粉已不屈不挠，声势被掩盖却也不能阻止他们继续呐喊下去。这是对呼啸，对刘浩怎样的一种相信和期待呀？坐在比赛席里的刘浩是不知道，真要是知道，他估计也不是感动，更是要被粉丝的这种冲动逼得哭出来。一挑三，大家理智点好不好啊？这个状况哪里还能一挑三呢？人家第一人还有83%的生命呢。刘浩不知道，所以暂时没想那么多，他只是准备将方瑞击倒，至少阻止了星星的一挑三，再然后肯定是会被粉丝理解的。他完全不知因为方瑞的垃圾话，呼啸粉已经对他提出了变态的高要求。两人的角色在斗嘴中也已经逐步接近，方瑞继续猥琐，海无量身形不露。刘浩看了两场比赛，已经捕捉到了一些方瑞对这一地图利用的几个关键点，此时角色走位时特别留意，选位相当到位。一时间虽没找到海无量，方瑞却也没有找到太好的出手机会，两人僵持。 怎么还不出手？是找不到机会吗？这样一直窝着当心吃牌哦。 刘浩也开始垃圾话攻势。 在你身后哟， 方瑞说。 哼， 刘浩没那么幼稚。 真在你身后哟， 方瑞还说。 在你身后，在你身后哟。 方瑞忽然间化身黄少天，居然不住地用这一句话刷屏。刘浩神烦，但是越烦越不敢让角色转一下视角。方瑞越是这样嚷着，他越觉得除身后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是危机。刘浩操作角色小心翼翼移动着，观察着左右，没有海无量的身影，只有海无量的刷屏。 在你身后，在你身后哟。 刘浩突然有点紧张了，这家伙没完没了这样的刷法，难道说他是真的要从身后偷袭，却反其道而行之的让自己不敢去留意身后？看一眼吧，就一眼，快一些，不至于出什么状况。刘浩再次仔细确认前方左右，突然一甩鼠标，视角飞快转动着，身后的场景一晃而过，没有海无量。刘浩刚松口气，视角已经扭回，气贯长虹，海无量就在此时出手，位置正是刘浩角色的身后。 只是这么快速的虚晃一眼，那些个有角度的掩护背后又哪里能一眼就收到。方瑞就捉住刘浩扫过这一眼后心情一松的一瞬，续了不知多久的气罐长虹出手。念气本无声，但是续满了的气罐长虹连带着角色一起冲向前去，那和空气碰撞撕裂所发动的声响瞬时就爆发出来。刘浩闻声一知不对，此时连再转视角都不顾，直接就要角色翻滚闪躲。他的心情由紧变松，骤然又是一击，难免操作有些磕绊，方瑞所抓的却就是这么一个瞬间。气罐长虹，海无量连人带念气轰至，翻滚的魔剑士刘浩的角色暗无天日被这一击杀了个正着。气功师的攻击极难的见血了，一抹鲜红从暗无天日的嘴里飙出，这通常都是内伤极重的象征。然而攻击并没有到此为止，方瑞那娴熟的一套点穴结脉后的大招连杀之后，暗无天日相比海无量的17%的生命优势顿时已经荡然无存了。现场星星粉的呐喊再爆高潮，粉丝再奋力，总也需要场上选手的呼应，只有漂亮的表现才是能最终点燃粉丝们的助燃剂。方瑞是如此坚定地朝着一挑三杀了去，刘浩呢，被方瑞垃圾话耍弄得团团转的情景大家可都看在眼里了。梅太开嘲讽也都是因为刘浩在这片场地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不过粉丝比较念旧情，方瑞却是再接再厉的垃圾话攻势。 说了那么多遍在你身后为什么都不信呢？到底要我说多少遍？你给个准数。 方瑞继续丰富着公共频道的内容。